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好，戴希南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有几个议题啊？第一个就系政府研究搞活夜间经济。第二就系日本最快后日就会开始排放福岛嘅核废水。香港政府嘅食安对策。三，数码隔核带嚟长者嘅孤独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话要搞好香港嘅夜市，其实大家心目中嘅夜市系啲乜呢？系咪只系夜晚黑搞个大笪地咧？咁点样先至可以搞旺香港呢个场啊？吓，香港人最通俗嘅讲法，搞旺个场吓。系点样样先可以搞旺香港呢个场咧？做到真正发展夜间经济咧？嗱，夜市只系一个通俗嘅讲法，一个学术啲嘅讲法就系夜间经济点样发展夜间经济啊？以往香港就有所谓叫不夜城啊，呢个咁嘅美誉啊。咁依家九点后咧，就连啲食肆都冷清清，有人话嗰啲商铺。或者啲食肆都唔开门，咁就翻屋企咯。咁但啲商铺就话都冇人流，冇生意，开门做咩？唯有就系闩门啦，咁样啊。咁呢个即系各有说法，边个先系主因咧？咁嗱，据大家认为啊，夜市唔旺系乜嘢原因造成呢？打个电话嚟倾下，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 我谂呢个问题咧，我哋都讲咗几次噶啦。咁啊，我谂到依家为止都冇有一个系好清楚嘅说法。究竟我哋话疫情之后，咁期望个经济就会慢慢复苏啦， 系 复苏咧就会消费会好啦，即系咁样。又发觉唔系，个消费弹唔起咁，弹唔起咁嘅咩问题咧？咁一个就个基本因素啦，个经济复苏比我哋预期咧嚟得慢或者嚟得细，咁呢个一个原因，呢个基本因素啦。生活习惯改变咗，另一个因素啦。咁咁啊，讲下讲下，啲人咧就话啊，不如我哋搞下夜市啦。咁啊，提出嚟，咁开初好似都几多人赞成，但系讲讲下，依家出现咗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咧就有不同意见啦。有啲人话经济唔好，消费唔好，你搞夜市谷一谷，可能一阵间嘅啫。 将日头都生去搬你夜晚。 系啊，嗱，依家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物质不灭定律啦。物质不灭定律即系咩意思呢？日头嘅生意去咗夜晚，你搞夜市嘅地方咧就生意好，唔搞夜市嘅地方就仲衰咗，即系咁样，依家物质不灭啦嘛，系啊，今日仲衰添，引嚟就更多争论，即系咁样， 仲大个饼， 系仲即系个饼啊，仲唔大，但系喺度争饼啫，咁样，依家就第二个说法啦，咁、当然仲有第三、第四嘅就系你政府有冇配套啊？你搞话搞又即系搞旅游咁点啊？游轮又搞唔掂咩？交通啫，咁一大堆问题，咁但系我觉得第一就未有一个清晰嘅说法，第二咧对于嗰个究竟系会做大个饼几多，因为个饼咧就反围喺个争个饼点切嗰度咧，即系夜晚同日头争，或者区同不同区争，或者商场同地铺争，即系呢啲问题咧，如果我哋未能够因为其实唔系根本就唔会嘅，大家都好嘅咁样。咁等等咧，我覺得之前咧都要有個説法，所以唔係你做咗先知嘅，即係咁樣嚇。 係我就想話先搞咗好個現先搞清楚個現況先。咁以往嘅廟街啊、女人街啊、深水埗桂林夜市都係人旺人流鼎盛。以往 係 啊，而家究竟係點咧？如果唔係好似舊陣時咁旺咁，又係咩原因造成咧？要分析啦。呢個係基本嘅問題。咁就。仲有就算效法台灣啊、大陸一啲城市、外地一啲城市嘅夜市，真係效法人哋做啦。我哋又有啲乜嘢地點係適合嘅咧？ 有咩特色添？仲有 咩特色咧？先講地點先啦，普通特色啦，地點啦。好啦，當局就話會修訂墟市申請資源指南 簡化程序。就住呢方面，如果各位係業界人士，尤其是有啲咩了解咧，特別歡迎你打個電話嚟傾傾嘅。我哋電話號碼18723-1。我哋要搞活經濟，首先一樣嘢又要面對嘅就係話，香港咧好多方面咧喺環保啦、噪音管制啦、公共秩序啦、食物安全啦，各方面嗰個規管係好嚴格。 係。 实在有冇乜嘢松动空间呢？嗱，呢个当局而家都喺度研究紧， 跨部门嘅好多问题， 好多跨部门 嘅、啊，可能要整翻个夜市办都唔定。 系真系啊，又可能系，因为特首好中意咩都要要专责小组啊，跨部门专责小组啊，嗱，讲咩冇用嘅，好似好泼冷水咁样，美食车咁样唔成功啦、啊，咩理由呢？又？ 其实就算依家度讲緊人哋成功嘅例如即係深圳啦，有啲地方啦，又或者係台湾啦，又或者係我哋依家觉得好似成功嘅地方，其实佢做到嗰啲特色，香港做唔做到，或者调返转我哋有咩特色佢冇，其实呢个都要讲得清楚。如果唔係呢，其实啲年轻人都消费好清楚㗎，即係佢好清楚点解佢要上去深圳消费，唔係因为夜晚香港值得滞，而系嗰度嘅消费，佢觉得个价钱啦、啊、质素好嘛。 香港有一个先天性嘅缺陷嘅，其实香港啲嘢嘅规模唔够人大，因为地方空间细，地租地价又贵，搞大个场系好困难，净系成本已经唔掂啦。人哋地方大，人又多嘅话咪旺啦。但系香港咧地方细，相对嚟讲，一个场地嘅规模一定唔及人。有冇吸引力，規模都係一個重要因素嚟嘅。 我另外仲有一個因素咧，我唔係想潑冷水，不過即係想提出多啲問題啫。等下嗰啲嘉賓可以解答。我哋發覺有好多香港特色，特別有啲傳統特色嘅小店咧，陸陸續續喺呢段時間關門。 係， 其實咧嗰啲咧反為咧，如果你做好佢咧，係對年青人或者對年紀大啲嘅人都會有吸引力，都執咗咯。 嗱。咁嗰啲你頭先所講啲歷史悠久嗰啲店鋪啲執，我就注意到有兩個共通點啊，一就係話頂唔順嗰啲租金啊，係啊，做埋都唔夠交租啊，一 揾唔到人， 二就啲後生都唔肯接， 係唔肯揾唔到人做， 兩個重要因素。嗱，點樣解決呢兩個重要因素？ 咁開夜市都有存在呢個問題，冇人做， 係啊。嗱，咁我哋請嚟咧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啊，邵家輝議員啊，睇下阿邵議員又有咩嘢睇法。邵議員你好。 你好啊！ 喂啊，邵议员又要请你嚟解下签啊！即系因为依家越嚟越多问题，咁点答咧？嗰啲问题啊！ 咁我睇啲有啲报道咧，就话咧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搞香港夜市咧，咁嗰啲商界啊、政界啊，个焦点喺度讨论夜市啊，实情唔系，实情系邵家辉讲咗早，我记得系咪邵家辉？ 大家一齐去出谋献策啦，我都系抛砖引玉嘅啫。咁因為嘅問題咧，大家見到香港嗰個嘅市況咧，其實好似係比較靜一少少。咁所以大家諗下點樣可以將佢搞翻旺咧咁樣。咁嗱，但不過咧，我都想講咧，其實日頭我哋嘅經濟動力咧，其實都係仲有嘅。因為如果我大家留意咧，喺會展呢我自己呢個幾禮拜去咗幾次。咁喺聽到咧，其實嗰啲國際其他地方嗰啲參展商已經翻曬嚟，咁如果現場咧，其實都好旺嘅。咁我上個禮拜去尖沙咀咧，日頭咧其實都係人頭湧湧嘅，70-80% 都係遊客嚟嘅，不論係即係內地又好，其他朋友又好。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其實喺日常嘅經濟活動咧，其實都恢復得幾好嘅。咁其實即係我相信政府嘅你好香港啊、Hello 香港啊、美食市集啊等等，其實都係吸引到啲人出嚟嘅。咁不過點解近排咁多人講嘢？夜市咧，因為大家都事實上見到個晚上其實冷清清啦。 係啊， 我相信其實有機會就即係雞同蛋問題啦。咁而本身我哋先天嘅因素都有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喺年頭我哋已經開始講緊我哋唔夠人手啦，人力短缺啦。所以其實好多商鋪咧，或者啲餐廳，我聽到啲朋友咧過去咧，其實兩間制嘅，一早開工啊，夜晚黑就另外一間咁啊再開，咁啊請唔到人，可能就兩間縮咗一間，因為遲啲開工，咁啊早啲收工，咁亦都係令到咧，咁啲人見到你咁早收啊，咁就唔好出嚟啦， 系 嘛？咁而香港朋友就喺大灣區探索，當然即係其他大灣區，我哋都大灣區啦嚇，咁亦都係一個原因。咁所以近排其實咁多朋友一齊集思廣益，諗多啲即係嘅方法出嚟，希望吸引多啲本地嘅市 民啦，有能力嘅市民咧出去出面去消費啦，咁亦都希望啲旅客過嚟咧就過埋嘢，唔好夜晚食美食飯啦，已經走咗啦，去食過嘢咁希望可以即係繼續延續嗰個嘅夜晚嗰個經濟情況。 喺呢個搞活夜市呢個問題上面咧，就有消息咧就話政府就初步向啲發展商咧就聯絡，咁嗱揾啱人啦。香港咩都講個地字啊，揾發展商係揾啱人，但係揾係咪揾啱議題咧？我覺得其中一個議題咧，大家都唔會講嘅，唔該減租啊，發展商。咁啊，大家好做好多啊！不過我而家放低呢個唔好講住。據你所了解，政府揾商場話發展商延長嗰個營業時間有冇用咧？你覺得？ 其實我早兩三個禮拜其實都有提過，即係除咗政府喺政府嘅用地啊、啲公眾地方可以睇下諗咧，啲會唔會係長期擺嘅夜市，或者啲朝航晚插短期嘅公眾地方嘅夜市之外嘅話咧，即係夜間活動之外咧，其實都可以會唔會呼籲啲發展商啦，佢哋牽頭咧，其實將即係同埋啲商鋪一齊去諗下，將嗰個嘅營業時間延長啲咧，因為而家其實見到啲商場咧，佢八點鐘其實大家就拉閘嘅。咁如果令到嗰個發展商可以同啲商鋪一齊去做啦，咁再加上咧一啲嘅表演係嘛，可能某啲歌星嚟唱歌啊，或者夜晚有特別嘅優惠，咁我相信某啲商場如果大頭肯去做先咧，咁其實佢著咗先機咧，都會吸引到唔少香港嘅朋友咧夜晚出去嚟消費嘅。 咁啊問題一如你頭先講啊，即係延長嗰個營業時間，唔係想話咁早收啊，冇生意啊，阿哥冇生意咪閂鋪咯，係咪先？咁你而家延長冇用噶，你有咩搞先？有咩搞作吸引人哋留喺度，继续喺度消费，继续喺度玩先？ 我相信其实系相辅相成，即系鸡同蛋嘅问题啦。即系有啲朋友我问佢喂，点解夜晚唔出去食饭？佢讲九点钟都闩啦，都冇地方去。有啲火工九点钟冇地方食，系嘛？即系咁，因为其实佢闩咗嘛。咁但系头先我都讲咗啦，因为你早餐咁佢咪又唔去食咯，你唔去食佢又想早餐。咁呢个鸡同蛋嘅问题。咁啊，而家咁其实即系大家都有大部分嘅共识啦，都希望可以搞翻活夜晚嗰个经济。咁如果你话某啲发展商肯先头部队行出嚟咧，去做头先嗰啲活动啦，当然佢哋要同一啲商户大家都要倾好啦。如果唔系净有商场有冷气机，其他拉晒闸，咁其实冇意思嘅。仲有啲餐厅系咪？咁如果配合头先我所讲一啲嘅特色嘅表演啦，或者优惠俾着数市民咧，我觉得某啲商场边个行先嘅话咧，佢一定系会着咗先机咯。咁嗰个商场一定会有啲朋友过嚟支持嘅。 系以往好多时啲电视台有啲咩节目想 sell 都喺啲商场度搞噶嘛，夜晚搞旺个场都系一个方法啦，系咪啊？ 我相信呢个系其中一个市场的推广方法啦。 系咯，咁你所知而家政府同商发展商倾啲，有冇听到啲咩消息咧？喺呢个问题上。 政府啲高層有聯絡過我，咁大家就分享一下，即係關於夜市嘅睇法啦，咁樣。咁但係政府之後，其實佢走去同邊啲再傾啊，包括發展商咧，其實呢啲我不知道啦。 好啦，如果我哋真係喺商場嗰度搞嘢，包括係延長嗰個時間，搞啲新嘅活動啊，咁邊一個區域嘅啲或者邊乜嘢特點嘅商場比較適宜首選呢？ 交通方便，系嘛？我建议咧就唔好全部一齐开， 系， 因为如果其实全部一齐开咧， 拉散啲人系咪？又系 我哋根本即系啲人都即系啲人其实都有人都真系要翻工噶嘛， 系啊， 咁你所以你某啲人可能又唔使翻工，但系你所以你一开始嘅话咧，其实可能会集中某啲地方去做啦，可能会个效果同埋个感觉俾啲香港市民会好啲，聚埋一齐。 例如咩地方咧？ 我經過呢三個多禮拜嘅經驗咧，我都係建議我自己唔好講邊個地方，因為我講邊個地方都有隔離啲地方走出嚟打電話同我講。咁啊，所以咧，大家一齊諗啲智慧出嚟，即係大家智慧一齊諗啦。我只不過拋磚引玉，我覺得其實即係商場會係一個好嘅地方啦。一啲公眾嘅地方，政府嘅資源都係一啲好嘅地方，但係最緊要就盡快去做啦。 有消息就話咧，營運中環街市嘅地產集團咧就話九月嘅陣咧會同政府合辦啤酒節啊、夜市啊啲咁樣嘅嘢。嗱，香港咧人搞嘢有一個特點，我覺得好中意搞一夜過嘅活動，乜乜節咁啊完咗了完了，實情要有好多政策嘅配合，好多嘢去安排嘛。例如搞呢啲啤酒節，咁雖然都係好嘅，咁係咪一個一啲值得諗嘅嘢咧？啊，邵家輝。 我相信其實我而家討論緊個夜經濟咧，就唔會係一個項目。 或者是一个行业的、或者不会是一日这样的、其实要做好一个整个香港做好一个夜经济呢、其实就应该是很多不同的朋友一起在不同的范畴都去做不同的时间去做、而将这件事做返活起嚟，因为以前我哋香港其实一个不夜城嘛，两位主持头先一早都开始都讲咗啦，我听到两个讲嘅时候即係津津落到嗰啲味道出返晒嚟，咁但係而家事实上呢即係我哋香港呢阵气氛呢大家都感觉到，亦都係点解近排咁多人讲，因为大家贴地近，其实觉得係做到嘅，只要大家出返力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即係头先讲緊唔同嘅活动啦，包括睇讲个啤酒节呢我都係欢迎嘅。亦都希望多啲有智慧嘅朋友呢諗多啲唔同嘅项目喺唔同嘅地区，咁慢慢慢慢开始，咁令到大家觉得如果大家有多余钱嘅有能力嘅听日有工作时间有容许嘅咪出去玩下囉。 香港有一个好宝贵嘅资源大家都会好珍惜，就係海滨。佢啲海濱長廊好好多人都讚啊！我好多朋友即係香港政府彈嘅十樣嘢都好啦，海濱呢近年嗰個係搞得成功嘅，喺呢度我哋應該多啲利用啊，邵家輝。 我同意你阿主持嘅睇法嘅，因为其实喺嗰个位置咧，一来就环境美丽啦，二来嘅话咧，通常其实佢都系同啲民居咧系有少少距离嘅， 系， 所以就算有一定嘅音量嘅话咧，其实都唔会好影响到啲居民嘅，咁所以其实边啲位置话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即系献计走出嚟啦，咁如果地方我相信都系会便利同埋嗰个嘅方便到市民去到嘅。 嗯，好啊，多谢你邵家辉啊，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啊，邵家辉。议员啦，对于个夜市或者夜间经济，大家有啲咩好巧、好注意或者啲咩观察，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接住落嚟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宣布，因应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计划，由今个星期四起，本港将禁止源自东京、福岛、千叶、栃木、茨城、群马、宫城、新色、长野和奇玉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包括所有活生、冷冻、冷藏、干制或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产品、海盐和未经加工或经加工的海草。有关禁令听日刊宪。谢展环表示，食安中心会继续加强对日本进口食品的检测，并已经由6月中起检测所有由日本进口的水产品和加强检测相关的加工食品。他说局方将在每个工作天公布日本进口食品样本的辐射检测结果，以及本港水域和环境辐射水平、本地渔获的辐射水平。两名男子星期日在北角因为钓鱼起争执堕海，其中一名61岁男子死亡，警方将案件由误杀改列为谋杀案，并暂控一名66岁男子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两名男子前日下午在北角钓鱼期间怀疑发生争执并打交，其后堕海，其中一人不知所踪，另一名男子自行返回岸上并报案，警方和消防到场后在附近一带海面搜索，救起涉事男子，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同日拘捕那名66岁男子。香港体操队今届将派出5男3女运动员出战杭州亚运，其中两届亚运男子跳马金牌得主石伟雄，由于世锦赛赛期和亚运重叠，决定放弃卫冕。石伟雄说，今次是艰难决定，对于比赛撞期感到很可惜，但由于要争取明年巴黎奥运入场权，选择出战在比利时举办的世锦赛。他期望香港体操队在今届亚运能够最少争取到一面奖牌。早前在成都大运会赛前训练受伤的女子体操运动员陈卓琳将代表香港出战亚运平衡木项目， 他说伤患已经大致康复，相信亚运时可回复比赛状态，目标是争取前八名。泰国国会上下议院召开联席会议投票选举总理，为泰党推举的候选人舍他在上议院暂时赢得61票支持，而为泰党和多个政党包括由军方背景政党组成的联盟已经争取到下议院314票支持。根据泰国宪法，在对总理候选人表决时，两院共750名议员共同投票，获得两院过半数支持，即是至少376票候选人才能够当选。另外，泰国前总理他信结束流亡海外15年的生涯，朝早回国，随即被移送到最高法院接受司法程序。法院裁定他信三项涉及贪污渎职的罪名成立，判监八年，相信载住他的汽车之后驶往曼谷一座监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所有工作暑熱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跟住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新九龙广场。另外，振华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跟住彩霞道有交通意外噶，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比较多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美城苑，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现在挤塞的龙尾排到去美城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暂时去到油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咧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跟住星月居有交通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行车线解封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新九龙广场。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华富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嗰段咧车多缓慢，龙尾系接近利达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的龙尾排到去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比较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沙田港铁站一段比较繁忙一啲。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安苑噶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来回、葵涌道马嘉利桥底去荃湾、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 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喺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系列探讨孕妇喺咩情况下可以选择顺产。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对于夜市或者夜间经济，大家有咩观察或者有咩意见吓？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有曹先生说，曹先生你好。 诶，曹生。 系你好啊，大生啊， 你好。 系我就想分享一下咧喺内地旅游嘅一啲嘅夜市经验，就系、 是、好啊。 譬如咧香港人熟悉嘅深圳啊、广州咧夜市啊，冇得顶噶啦。咁另外其实咧兰州啊、昆明嘅夜市都好好嘅。不过咧我就想集中讲武汉同埋银川嘅夜市。 诶、哎，讲嚟听下。 哇，你去咁多地方啊，真系。 武汉嘅户部巷呢一个夜市咧，人哋系好大规模嘅、另外咧，佢系贴近咧系长江同埋黄鹤楼咧，除咗系去宵夜之外咧，仲有好多景点可以观察嘅、另外咧，佢嘅特色就系规模大之外咧，佢系好整洁、好有条理嘅、况且咧，佢仲有啲座位俾人坐啊，可以乘凉啊，可以倾偈咁样。相反嚟讲，香港嘅夜市咧，除咗规模细之外咧，就是污糟邋遢，好凌乱，再讲银川夜市都系，银川嘅怀远观光夜市咧又好大嘅，有100多间铺头，佢除咗有小贩同埋地摊之外咧，佢有好多铺头咧，好多座位俾人坐嘅。相反嚟讲咧，譬如我哋比下香港嘅夜市，我哋讲砵兰街咁，我哋讲呢个庙街先算咧，每庙街咧系污糟邋遢，同埋咧系满地污水，仲有啲流莺。我再睇翻咧，我近日去旺角行街咧。在亞加路街、波鞋街一帶咧，我好反感就係咧，全條街都係冷氣機滴水嘅，好似落雨咁嘅。啲咁嘅情況，你點樣搞夜市？你點樣去吸引遊客咧？ 明。 喂，你其实去呢啲夜市咧，你发觉佢日头佢哋咁点搞咧？嗰个地方系开唔开嘅啲铺头？ 一般都唔开嘅，譬如好似银川嘅夜市，一般系唔开嘅，佢系一个大空地嚟嘅、但系佢系贴近呢个大嘅商场啊，同埋呢一啲嘅大嘅公司。户部巷咧日头都开嘅，但唔系咁多人嘅，夜晚先热闹，因为咧夜晚凉啊凉快。另外我哋好错过咗我哋嘅维港啊！嗱、我最近咧就去过长江啊、珠江、锦江嗰啲夜市，同埋喺江边游咧。而相比之下咧，我哋其实嘅维港系好靓嘅，但系我哋冇利用到我哋成条维港，我哋由湾仔行到去上环、西环咧，得个行字。坐又冇得坐，同埋咧，你根本就冇打卡点，亦都冇食肆、冇食店。我嗰日咧好搞笑就系咧，我见到咧喺中环咧有架叮叮叮卖叔嘅车咧，佢可以有几十人喺度排队嘅。嗱，呢啲咪香港特色啦，但系香港政府咧就冇发挥到呢啲特色，就喺度空喺度喊口号，又凌乱又邋遢，又冇呢个小贩政策，又唔鼓励啲做得好嘅，咁我哋点样发展夜市咧？嗌口号系冇用嘅。 好，好多谢曹先生，好有识见吓，亦都好有见地吓。头先佢提到一样嘢咧，都值得留意嘅，就系嗰个夜市嘅选点系附近有景点、旅游景点。日头喺度旅游完之后，喺嗰度夜晚黄昏啊咁食嘢。呢、這个都重要呢、這 个，你又发现呢个特点啊，即系话曹生讲嘅嘢，我又发现另一个特点啊，依家唔系大陆嗌口号，原来系香港嗌口号。 香港呢嘅十年八年都系政治挂帅噶啦， 啊，即系翻去大陆依家做实实际际做嘢，依家即系即系咁样吓， 呢十年八年啊。好，我哋听下一位听众何小姐电话，何小姐，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 梁家荣，好开心听到你哋个节目啦。 多谢。 咁咧，其实咧，夜市头先嗰位先生同埋你各位嘉宾咧，我一路都听住啊。咁其实嚟讲咧，即系我就咁听都听到十几日，净系得个讲字，即系要实质去做咧。其实第一点就首先政府要揾一班人。即係你無論係財爺啊，或者係特首啊，即係裡面嘅官員要大家同啲商户咧坐低傾租金先。 嗯、 第二樣嘢咧就係你租金貴，人哋根本開唔到啊。 係 咯。第二樣嘢咧，我好贊同阿梁家榮你頭先講嘅，即係之前講嘅，我記得我非常之贊同就係首先要發翻小販牌，劃一個區出嚟，即係唔係通街亂咁擺，又驚一間有火燭咁嗰啲嘢啦。 嗯、 即係譬如話你油尖旺啦，或者我哋住宅區嗰啲咧，你都俾人哋擺翻一啲。熟食档划一个区出嚟， 系 咁你先可以有得即系救得翻个香港噶嘛？净系得个讲完，下次又再讲，冇意思。而最紧要，我觉得譬如话天星小轮喺度加入咧，其实我都有谂噶。天星小轮咧就话即系由香港咁样样，即系引述我哋翻去大陆玩，好头先嗰位嘉宾讲就一样啦。咁人哋有。嗰啲咩珠江夜遊你有聽過啦，係咪？我哋都係玩過。咁我哋香港都可以由天星碼頭慢慢開啲小輪過翻去中環，中環嗰邊又帶翻過嚟，係慢慢行。咁你天星小輪都可以開嚟用嘅喎。咁跟住就連續呢個星光大道一辣去嗰度咧，即係好多燈光嗰度都可以俾人哋開一啲夜市啊，帶住落去拍拎再掃翻落去呢個佐敦嘅廟街油尖旺，咁一條龍咁落，你覺唔覺得係好好咧？ 好啊， 我覺得係好好。 好好，多谢何小姐嘅电话吓。香港咧又系除咗租金贵之外，嗰啲规管有时真系太严啦。吓、啊，街头嗰度拉乐器演奏人俾咁，呢样人俾，嗰样人俾，吓点样嘅做到气候啊？ 唔系，你讲就讲咗一部分啫，规管严。另一个咧就系唔同嘅原因咧，就唔同嘅部门有唔同嘅规矩，但系啲部门之间唔通咧，呢个先大镬。 系， 即系你要打通晒呢啲部门。但是歸不同的局去管呢，咁你都幾頭赤。所以我頭先講都唔係講笑，如果真係搞夜市呢，可能真係一段時間有個夜市辦先得。 嗯。喂，咁嗰陣時呢、這個叫做美食車啊，夠跨部門啦、啊。跨部门噶啦，财政司长牵头啊，当年 啊，咁啊搞到六部车出嚟 ，真系唉，真唔知点讲嘅，真系。好，我哋跟住就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啊，梁文广议员啊，梁文广你好。 系，大家好， 梁议员，好似你都系成日翻大陆噶，系嘛？啲睇啲夜市嘅特色，有咩特色啊？ 讲啲经验嚟听下啊！ 系啊，因为之前呢个月其实都趁住唔使开会咁多会开啦，咁其实就翻到内地好多交流嘅活动、考察嘅活动，咁其实都会睇到当地嘅一啲夜市嘅，咁其实都睇到呢一个月特别咧，内地喺即系夜经济啦，或者夜市文化上边都有好多新嘅发展，好多地方就算可能佢本身唔系靠旅游业或者唔系靠外来嘅游客去喺当地即系叫做充撑佢嗰个经济嘅嗰个状况都好咧，其实佢嘅夜市都会搞得唔差嘅，原因系因为佢可以找到自己当地的特色，吸引到本地人一家大细去到那些夜市去玩。过去其实我在立法会都特别提过，夜市或者墟市呢不能够只是做给游客的，因为游客你会因应究竟外地的游客还是内地游客来到香港，可能他口味有不同。如果你纯粹单靠游客呢，你那个夜市墟市的那个可持续性就很低了，他就会好像现在好像庙街的情况一样，就是说喂，疫情中间隔了疫情之后，现在我们见到庙街仍然未恢复到，就算是一些公众假期的晚上，其实可能最多都可能是七八成档开到，仍然都是俾人感觉是冇以前嗰种活力。咁而喺里面售卖嘅一啲叫做物品呢，其实可能都未必吸引到，因为我哋可能主力都係内地嚟嘅香港嘅游客啦，未必吸引到佢哋。咁所以喺夜市政策上面点样可以参考，特别係内地喺推动吸引本地客家游客嘅融合上面呢，我觉得係有好多嘅功夫可以做到囉。 呢点好重要啊。你作為一個遊客去外地嗰度旅遊，就係想睇人哋當地嗰啲民間嘅生活啊嘛，真實嘅社會係點啊嘛，唔係自己走去自己睇自己啊嘛，嚇！所以呢個第一啦，第二嗰個場地如果冇本地人幫襯，旺得去邊咧？只係靠遊客，所以嘅，所以嘅嗰個定位咧就係唔好理係遊本地定係遊客先，一定要吸引人最重要。好啦，吸引人除咗話賣一啲熟食，你或者唔一定熟啊，因為香港好多都俾明火啊，即係食物。食物之外，仲有啲乜嘢其他可以卖嘅呢？你觉得或者搞咩活动会好呢？ 其实最重要呢，第一个我哋觉得一定要吸引年轻人嘅创意喺里面啦。因为喺内地呢，其实喺夜经济里面，其实佢讲緊好多地方讲緊三小时生活，讲緊夜经济啊，或者甚至有啲去到夸张啲，要五个钟头留喺个区域里面。其实点样可以令到年轻人去留喺里面呢？其实喺侧边嘅商铺同埋夜市本身里面嘅范围呢，都要互相配合。简单，佢要留喺度三个钟五个钟，梗係去到可能六点零钟食个晚饭。可能坐个零钟食完晚饭啦，一班朋友就去夜市行啊，睇下想买嘅嘢，想玩嘅嘢，然之后再搵个地方坐低，可能係倾偈吹水啊，即係食少少嘅夜市里面嘅食物，坐有个凳坐低啊，即係饮嘢咁样，咁先至可以停留喺嗰度三几个钟㗎嘛。 整个台整个台一睡俾啲后生仔，当然要预先预约啊，唔係话 B 嘅钟去上去唱就唱啦，喺度预先预约嘅排队上去唱歌表演，大家又开心得唔得？ 其实系嘅，因为咧我好似今次我翻去内地考察，其中一个地方就喺湖南嘅株洲，其实株洲系一个工业城市，你冇谂过会有外来游客，就系即系好多咧都有嘅，即系当然都有好多嘢睇啦嗰度都，咁但系嚟当地政府就喺一个夜市嘅商圈嘅范围里边，可能画咗一个天桥底嘅地方，佢远离民居会远离少少嘅，咁咧就由政府布置咗一个叫街头艺术站，咁啊大家喺度即系唱歌、busking 表演、网红直播，系啦，即系俾大家去做呢样嘢，咁然后远少少。佢依靠一个商场旁边嘅夜市，就有啲组合屋，里面咧就会有一啲叫自己青年自己嘅小嘅生意嘅创作，无论小食又好、文化又好、艺术又好。再远少少咧，仲有一个儿童游乐嘅区域，系俾一家大细，可能佢哋夜市你都要顾个小朋友噶，唔通你摆喺佢屋企自己嘅夜市咩？咁亦都有个地方系俾小朋友去玩，咁样嘅话咧，又可以吸引到青人落去，而嗰个侧边嘅商圈里边嘅食肆，亦都有生意，咁就做到大家双赢，而唔会出现好似之前我哋啱啱讨论即系夜市嘅文化嘅时候，有部分嘅飲食界朋友要擔心，喂，做咗夜市，全部個食平嘢，又唔去食佢哋嘅食肆，會令到佢生意更差。喺內地其實喺呢種配合上面咧，因為佢所謂嘅要佢逗留喺個圈裏面要三個鐘頭以上，就會諗埋呢啲互相配合嘅嘢。頭先你提到嘅唱歌，甚至係我去江門一個新嘅文創園區嘅夜市，其實佢嗰啲當地青年人亦都好自律。去到九佢去到十点就唔俾唱嘅，佢去到可能九点四十五分或者九点五分就会同大家讲㗎啦，我哋唱埋最后呢首歌就唔唱啦、然之后不过大家可以继续喺现场係买嘢食坐低继续大家倾偈，唔好影响到楼上。即係你会感受到当地佢哋有即係呢种氛围係已经去到每一个佢哋参与者里面自己会自律，亦都希望个夜市可以持续，唔会因为我玩得太夜太癫楼上投诉最后我唔可以继续。即係佢哋会有呢一种咁嘅规范喺里面。 但总之整个台一直提供埋音响啊，预先报名去表演，咁啊，但如己啊，如人亦都如己，系咪？呢个都系一个谂法啦。后生仔最中意唱歌啦，系嘛？ 我諗係幾樣嘢啦，因為其實除咗唱歌之外，我哋見到會有頭先我提到嗰啲文創自己嘅一啲品牌啦，甚至係有啲藝術教小朋友去畫一啲石膏板嘅畫啦，做下陶瓷啦，仲有小遊戲啦，即係有啲吸引一家大細去玩小遊戲啦。而家好耐就興嘛，掟圈圈啊，即係贏個公仔咁樣。咁呢，佢哋價錢都唔貴嘅，即係話係可以一家大細都可以負擔到，而可以。唔同嘅年纪一家人里面喺嗰度都可以揾到佢自己嘅欢乐，甚至我咪喺个坐一个凳，佢咧会摆好多嗰啲露营凳、露营台喺嗰个范围里面，咁啊一家人坐咗喺度，小朋友去玩嗰、那个啊，年青人好似系咁啊，去唱歌啊、表演下，年纪大嘅又可以坐低三五知己喺度饮杯嘢，互相倾下屋企嘅事或者朋友嘅事。咁我见到佢哋呢一种嘅融合系吸引到。當地嘅市民係可以係好熱衷咁去參與，而喺平日晚上呢都唔會話好冷清嘅，即係都會有基本嘅人流，因為你冇遊客，但係當地亦都會當係咗嗰度一個消遣嘅地方。 梁議員啊，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嗱，你就觀察到個結果啦，咁、那個結果就同香港有好大差別，咁你又睇到呢，即係上面嗰啲夜市啊，或者佢哋嘅唔同地方都好啦。就又多元化，但又能够互相配合，又配合唔同嘅年龄层等等等等。 系 嗱，你嗱，因为我一调翻转用一个另一个新闻问你嘅，你系一个立法会议员啦，你觉得呢啲民间智慧、民间创意系自动发生啊，抑或后边有个无形之手？而个无形之手系政府系乜嘢？系咩促成佢造成嘅情况会同香港有呢个差别咧？ 我相信而家。最大的差別一定是因為首先第一內地我咁樣講嘅，我都了解過，一定是政府是要先 將嗰個地方劃成一個即係叫虛 實。有形無形之手咧，兩手準備 肯定係有形之手啊！劃個地區出嚟係啦。 喺嗰個所謂嘅宣傳嘅模式，或者裏邊係做啲咩玩啲乜嘢咧？其實佢俾參與者，因為佢可能會公開一個叫做範圍啊，呢度有30檔。咁大家就入嚟排隊啦，嗱，我要寫我想做啲乜嘢啦，俾佢當地嘅政府審批啦，而佢審批嘅過程亦都唔係話純粹淨係真係政府自己做，佢會可能會有一啲即係當地可能即係地居，即係可能居民嘅代表或者係市民嘅代表，亦都會一齊參與去睇啊呢個檔口呢個特色係咪可以參與到，咁就變成頭先我哋講翻我哋一開始嘅講法，其實呢啲嘅。嘅項目係本地人都覺得係有趣嘅，唔會話佢純粹係諗住係愛嚟招呼遊客嘅。咁嘅話咧，就可以就令到大家都有個心係一齊去參與。 好，同你傾到呢度啦，梁文廣。跟住咧，我哋咧就請嚟撐基層墟市聯盟成員嘅團體代表啊，吳玉英小姐嘅，吳小姐你好。 吴小姐， 系你好， 系啊，系啊， 你哋近幾年都持續有辦墟市，講講你哋嘅經驗俾大家分享一下先。 咁我哋咧主要系就喺地区咧办一啲基层墟市，咁我哋就系会结集唔同嘅 NGO 啦，或者啲社福团体啦，咁我主要就会申请一啲政府用地咧去办一啲基层墟市，就会俾一啲基层档主去卖嘢啦，咁佢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啦，又可以赚取收入咁样嘅。 喺呢个咩地方搞过？ 我哋咧就其实主要政府场地，譬如我哋最近咧，我哋譬如。都会喺啲街道啦，譬如东角道嘅行人专用区啊，或者美孚桥底啊，甚至系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呢一啲大大小小嘅社区嘅地点，我哋都有搞过呢啲墟市。 有啲咩活动嘅咧？ 嗱，我哋主要咧都会系，首先我哋档主嘅对象咧就系啲基层档主嚟嘅，咁好多佢哋都系会系好多手艺啦，本身好多即系好多手作啊，或者整嘢食啊，咁有啲又会有好多特色商品啊，咁主要我哋系希望系结集翻呢一班基层。当住嘅需要，同时系可以推广翻佢哋自家手作香港特色嘅产品，去俾香港市民或者游客咁样。 有冇熟食卖？ 我哋暂时就最近年即系疫情后咧，我哋就暂时就未有熟食去搞嘅，但系都会有啲预先包装食品。 哦，嗱，好多人搞过嘢嘅话咧，香港好多嗰啲法规呢样管嗰样管， 系啊系啊。 你喺你哋嘅经验系点咧？ 嗱，我哋而家需要我哋搞紧一啲非熟食。即係可能乾貨加混合一啲原先包裝食品啦，其實我哋申請政府場地非常之困難嘅，係啦，因為咧而家我哋係需要一個現金交收嘅市集咧，係需要申請一個臨時公眾場所娛樂牌照啦，同時亦要申請一啲康文啊或者地政場地嘅許可啦。其實成個申請咧，我哋超過好多時都超過三個月咧，都唔能夠完成到成個申請，或者政府都未批到場地俾我哋咯。咁同埋呢個對於好多 NGO 嚟講係非常之繁複，同埋令佢哋即係卻步去申請墟市。 希望 少少嘅關於熟食嘅，因為其實我哋近團體近幾年都，如果對上已經係講緊1920年啦，曾經都係有團體係搞嗰啲熟食墟嘅。咁因為當然大家都知道啦，係要申請一啲臨時食物生產牌照啦。個入場門檻係講緊係一定係本身係有食肆牌或者有食物廠牌嘅，係啦，同埋一啲場地嘅要求亦都好門檻高。咁呢啲亦都係相當困難嘅，對於團體申請嚟講。 吸引嗰啲人嚟呢個墟市嘅人係當地嘅街坊啊，還是第二個區嚟嘅人呢？ 其實我哋係好多元化嘅。有當地嘅街坊啦，甚至係嗰個社區自己嘅街坊街嚟都有啦。咁譬如我哋喺一啲美孚啊嗰啲，咁好多都係附近嘅街坊啦。咁譬如我哋喺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搞嘅，咁當然會有香港嘅街坊啦，但亦都係會有其他遊客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過往係有唔同特色，即係唔同層面或者消費群嘅地點，我哋都有搞過咁。 嗱，而家政府就話研究下點樣搞活香港嘅夜間經濟啊！咁你喺呢方面有實際經驗啦，你會有啲咩建議俾政府？ 我哋對於搞墟，其實我哋覺得即係夜市啦，都係一個墟市嘅其中一個模式啦。咁我哋當然係希望係能夠推動更多社區墟市，但係我哋都有啲元素希望係能夠加入到嘅。頭先我都聽到啊議員嘅分享啦，第一就係個夜市或者墟市啦，係唔能夠淨係單一個遊客導向嘅，係一定要本地嘅居民或者嗰個社區嘅街坊自己都會嚟幫襯，咁先係可以搞個墟市嘅。如果唔係淨係遊客咧，其實一定係做唔到嘅。第二就係咧，我哋對於檔主嘅參與啦，因為咧我哋好關心就係其實我哋睇翻最近譬如一啲美食市集啊，或者週末市集，我哋睇到個模式可能都係未必係一啲基層 檔主或者唔係一啲即係社福機構係可以入到場咯，變咗就變咗我哋都擔心會唔會係啊，都可能係類似公子會化或者一啲美食嘉年華化咁樣。咁其實呢啲第一就係本身一啲基層街坊或者本土嘅一啲手作都難以入場，同埋嗰啲嘢其實如果都係公展會嗰啲咁嘅類同產品，其實特色就會欠奉，睇唔到啲香港。 咁門檻要定得低啲，尤其是嗰個經費門檻。 一啲基層街坊或者一啲一啲小店啦，係啦，小本經營嘅人都可以入到場。 我好快問你兩個問題， 共同推動到嚇。 我有好快問你兩個問題，一個就係你做墟市，你會唔會諗住做夜市？第二個問題，你驚唔驚做咗夜市之後會影響翻墟市？ 吳玉英可以喺新聞之後可唔可以同我哋繼續傾啊？ 可以， 冇问题。咁刚才两个问题，我哋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先再讲啊。接住嚟有交通消息报道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观塘嗰边，真华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彩霞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车多。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咁而家挤塞嘅车龙咧，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希尔顿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介乎洗衣街至到胜利道比较繁忙，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仲有啲车龙尾散得晒，近住埃华街至到奥海城三期是车多的。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在立法新闻简报、新闻报告之前呢，我哋就同撑基层墟市联盟成员团体嘅代表吴玉英小姐倾开嘅。咁戴希立，你刚才提出佢两个问题，我哋而家请嚟再次请嚟吴玉英。吴玉英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 吴玉英，我再复述翻嗰两个问题啦。 系 一个咧就系、是、嗱，你哋就有搞即系撑基层搞墟市嘅经验。咁嗱，依个经验咧，第一即系听清楚咧，就你系搞墟市嘅；第二，你系撑基层嘅。咁嗱，我就想问啦，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依个经验会唔会转移到去搞夜市咧？咁同埋合唔合适嘅两样嘢系橙同苹果系两样嘢啊？一或其实一样嘢可以转落去搞夜市，或者你有冇兴趣？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依家政府又搵啲商场啊，噼里啪啦搞咗个夜市出嚟，会唔会倒转翻？转头影响你哋日头个墟市咧？ 其实我哋最紧要，我哋觉得夜市其实都系一个市集或者墟市其中一个模式啦。其实就冇一个唔系橙同苹果嘅，其实我哋都觉得同一个饼嚟嘅啫。系啦，无论你夜市或者假日市， 即系啲对象一样嘅啫，你觉得系嘛？ 其实唔同类型嘅市集啦，其实个对象未必一样，因为可能嗰、那个系夜晚嘅，或者佢嗰个本土特色可能系迎合某啲可能中意行夜街嘅人。可能一啲日头嘅市集系会可能唔清，或者一啲基层居民又唔顶。其实我哋觉得系冇冲突嘅。咁至于我哋对于街坊会参与咧，其实我哋好睇翻个市集或者嗰个夜市嘅营运模式为准则为居多咯。即系如果个夜市系能够有个低门槛或者系成本低啦，即系基层市民系能够入到去摆档，而唔需要俾好贵嘅租金嘅，或者好高嘅入场费嘅。而又幫到佢哋有機會可以係賣到嘢啊，或者係可以賺出去收入，我哋當然係覺得係可以去嘗試咯。 係咁，如果夜市搞成功咗，你又覺得 有可能會唔會就係個消費力都係去到即係個餅做大到咁上下咧？其實就個餅做唔大噶啦，就變咗係你點切個餅嘅啫。咁即係話會唔會影響翻你哋日市嘅收入啊，或者個收益咧？ 我哋自己就覺得係。我哋就覺得唔會嘅，因為過往我哋有團體過往搞一啲熟食墟，或者都有搞嗰啲黃昏，都係偏向夜晚嘅。我哋覺得係唔同對象咯，係、哦、啊。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亦都係可以俾香港市民有唔同特色嘅夜市或者市集啊，日市有唔同嘅墟市形式俾佢哋參與，其實更加好。 嗯。好好多谢你啊，吴耀英小姐吓。 好， 好，吴小姐系撑基层墟市联盟成员团体代表。香港素来对于食品安全系非常之重视，现在新嘅议题又嚟啦。日本政府都决定啊，最快后日就启动福岛核处理水嘅排海作业。香港咧后日起咧就会禁止日本十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咧就宣布本港后日起咧就会系禁止东京、福岛、千叶、丽木、慈城、群马、宫城、新色、长野同埋琦玉十个都或者县嘅水产品进口本港。食安中心咧就会加强对日本进口食品检测，同埋喺每个工作日咧发出新闻公布。内容包括日本进口食品辐射的结果、本港水域环境辐射水平和本地渔获辐射的水平。谢展环相信，当局禁止日本十个都或者县的水产进口之后，已经处理绝大部分的风险，相信日本进口水产辐射超标的机会极低极低。对于日方曾经说本港禁令缺乏科学的证据，谢展环就说同日方多次会议嘅时候已经解释属于风险问题，重新大规模排放核污水嘅计划系罕见嘅。话日本对于点样确保安全冇好嘅答案，本港需要有预先防范嘅措施嚟保障食物安全同埋市民嘅健康。直至政府对于日方排水嘅计划有信心嘅时候，先至会考虑放宽。 我觉得局长今次嘅讲法就好似同上次嘅講法嗰個口風有啲咁多唔同。第一咧，就我覺得佢有幾點，我感覺上啦嚇、第一就對日本呢個做法嗰個攻擊嘅嚴厲性咧，就比起我哋國家外交部就好似就冇咁強。咁啊，總之啊，即係佢覺得呢個做法咧，我哋其實係一個保險嘅做法嚟嘅啫，即係咁樣。咁啊，但係同時咧。个措施咧就只做就唔讲喎，就照旧系嗰啲措施，即系要检查，要做呢样嘢。咁但系做呢样嘢咧，究竟会对日本嘅嗰个供应或者对香港嘅日本餐厅有咩影响咧？咁啊，局长又讲得几好，佢就话有帮助。我而家咁检查你咧，如果冇问题，咪你有助于人啲市民会放心食日本嘢啦，即系咁样。 咁又真我 吓，即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其实个做法咧就冇变到嘅，其实一模一样，同佢之前嘅做法一样。但个说法咧，就有啲系只做不讲，有啲咧就讲得好似冇咁凌厉。但系不过其实做法系照旧嘅。 佢今日见记者啦，或者我哋睇返佢一啲嘅重点啦，我哋同事就记低咗一啲内容嘅。包括就禁令以外仲有乜嘢措施呢？咁样佢答案就係话，即係谢展文答案啦。食安中心会加强对日本进口食品检测，每个工作天会发新闻公布，包括日本进口食品辐射结果、本港水域嘅辐射水平同埋本地渔获辐射嘅水平。好啦，咁禁令会维持几耐啊？咁谢展环就话咧，视乎日本排放核污水之后实际嘅情况，同埋日方监察系统嘅运作，政府话咧就会等到有信心嘅时候咧考虑放宽，并冇既定嘅时间表。记者问日方质疑禁令缺乏科学嘅证据，港府有乜嘢回应？谢展环就话，日方对于点样保证核污水排放冇问题，同埋应急方案呢啲咧，都冇令人满意嘅答复。本港需要预先防范， 直至见到有关系统结果满意嘅时候先会放心。记者问：点样选取将十个都或者县纳入禁令呢？咁佢嘅回应就系话，以较保守嘅方式嚟制定禁令，包括沿海高风险县份同埋接壤嘅县份，亦都一并纳入禁令。相信对于本港居民较为保险，可以保证入口本港嘅日本食品必定安全，属于帮助本地日本餐厅嘅最好做法，亦都有助维持本港同埋日本两地嘅食品贸易。又问日本政府话港府禁令冇提供咗科学理证据，咁佢点应呢？咁佢咧就话日本政府话我哋冇科学证据，我哋同日方咧开过好多次嘅会议，今次咧系风险问题，核废水大量排海，计划时间三十年，只系依靠净化系统，系统点样保证三十年唔会有问题呢？出咗事点样去保障我哋嘅安全呢？日方未有好嘅答案。从来都冇试过，未试过咧大规模核废水排海嘅做法，所以如果日方未能保证咧，我哋系需要风险管理，以预先防范嘅措施，到知道结果安全，先至会再放宽。好啦，咁啊，专家方面又对于呢啲问题又点睇呢？依家我哋请嚟咧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先生，陆先生你好。 系你好， 陆生点啊？你觉得政府今次咁宣布，你有咩意见啊？ 我谂政府都系处咗即系采取一个比较即系保守嘅方法去做啦。咁其实都即系局长都讲得啱嘅，因为即系而家就算 IAEA 嗰个报告咧，咁佢都系只系话即系符合呢、這、一个即系现在即系嘅现今嘅安全标准啦。咁但系呢一次嘅释放排放呢一个嘅废水咧，咁其实咧之前都冇咁大规模咁样去做啦，即系至少系冇一个损坏咗嘅电站而排放咁大量嘅废水咧。咁究竟即係現今嗰個安全標準係咪足夠呢？咁呢個其實都有一啲不確定性嘅，因為其實你知啦，即係呢個大自然都係好複雜噶嘛。就算你即係天文台預測風暴，咁都隨時都係打咩啲嘅係嘛？咁你嗰、那個安全標準係咪就係適用於真係咁大量排放污水呢？咁呢個都係有一點嘅疑問啦。咁另外就係話即係佢揀選嗰、那個模型呢，咁都係比較簡單嘅，譬如用一啲嘅即係扁嘅魚啊，一啲嘅海藻啊，即係整體嚟講係即係好簡化啦，亦都唔係我哋即係香港人會日常會食用嘅魚啊咁樣嚟做測試，咁所以我相信就即係香港政府要做採取一啲嘅防御嘅措施，我覺得都係即係都係可接受嘅嚇。咁至於你話即係係咪十個原夠，咁我諗佢可能都係會參考咗其他國家嘅做法啊，或者即係考慮，咁即係一併考慮啦。咁所以我覺得就都即係市民應該就唔使擔心嘅，因為即係食物嘅安全，即係日本其實特別係福島縣本身嘅縣政府啦，佢哋都花咗好大嘅氣力咧，去確保佢哋嘅食物安全啦，保障佢哋自己個食物嗰、那個安全嗰個聲譽啦。咁所以真係有機會嚟到即係有嚴重污染嘅食物嚟到香港嘅機會應該比較低嘅。咁再加上香港政府嘅檢測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即係對即係日本嘢應該喺即係能夠喺香港即係銷售到日本嘢應該都安全，咁市民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 謝展萬就話咧，星期四起就每日公布日本進口食品嘅輻射檢驗結果，呢啲措施係咪已經足以保障市民嘅安全咧？咁有咩進一步嘅嘢可以做咧？陸先生。 嗱，其實咧，我相信咧，就公布嗰、那個即係檢測嗰個標準咧，其實檢測個數據咧，其實已經係足夠噶啦。我諗即係其實大家又真係唔使咁擔心嘅，因為第一即係日本嗰啲 自己即係特別係福島縣啦，佢自己對佢自己嘅食物嗰個監察都非常嚴厲嘅，因為我哋三月嘅時候去過啦，咁去過福島啦，咁即係見到佢哋咧，真係嗰、那個食物檢測中心咧，係真係咧就請咗好大班嘅退休人士喺度，係咁樣切嗰啲肉啊、魚啊、蔬果啊咁樣去做檢測，咁我見到佢哋嗰個對食物安全嗰、那個即係檢測都非常之認真嘅，咁所以我相信真係會有有嚴重污染嘅食物嚟到香港嘅機會非常低啦。咁但係當然又話說回來啦，咁我哋唔可能話將我哋嘅食物安全就交咗俾日本就算㗎。咁政府係需要有啲嘅措施去做嘅。咁我相信而家政府所採取嘅措施應該都係合適㗎啦。咁當然啦，我哋根據即係釋放之後嘅數據，我哋再可以咧就再做一啲嘅評估啦。究竟係加定係減？咁我哋呢啲都可以係考慮嘅，因為我哋其實即係呢個世界你知係冇一個叫絕對安全㗎。咁就算你搭飛機，咁都有個風險㗎嘛，係嘛？咁所以即係我哋唔係要求一個絕對嘅安全，而係一個即係我哋可接受，同埋我哋覺得係即係。即係適當嘅安全標準，我諗就足夠咯嚇。如果唔係咧，咁你影響咗其他，即係譬如啊啲日本嘅餐廳啊，或者即係好多嘅即係賴以呢一個水產為生嘅一啲嘅民眾啊。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平衡嘅做法係適當嘅。 係好咁嗱，依家國際原子能組織就話咧，喺核電站開設永久辦事處，計劃喺未來30年咧到40年期間就持續監測。佢排放嘅工作啦，咁但系機構總幹事就話咧，排海咧屬於日方嘅主權，咁國際原子能組織都冇權力停止或者開始任何嘅事情。你認為佢嘅講法又點樣？佢其實又可以做啲乜咧？ 其實佢能夠做到嘅其實都係有限，因為咧其實你睇到咧國際原子能機構今次嘅報告咧，其實係日方委託嘅。咁你見到成個報告咧，其實好多嘅資料咧都係由東京電力去提供嘅。咁其實東京電力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嗰、那個安全即係措施都做得係非常之疏漏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即係福島嘅咁大規模嘅污染啊，又有輻射洩漏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而家其實你見到IAEA 嘅 report 都係全部都係即係好大部分啦、啊、都係由東京電力提供嘅咁樣，咁佢作咁佢當然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做一啲對比啦，即係將佢哋啲數據啊或者啲資料就送去即係第三個嘅即係實驗室啊咁嚟對比啦，咁但係始終取板啊都係即係都係由東京電力啦，咁所以變咗即係香港政府有懷疑，就係我覺得係可理解咯嚇，因為都唔係一個咁完全獨立嘅一個做法啦。咁其實咧就上一次韓國總統過去拜訪呢個日本嘅時候咧，其實韓國總統咧都係要求，即係有個要求就話可唔可以派佢哋啲專家就喺呢一個福島入邊咧，就真係做一啲嘅測試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如果想真係增加即係其他國家對佢哋嘅對日本今次釋放呢一個廢水嘅即係有信心嘅話咧，其實一個比較公開讓第三嘅國家，譬如韓國啊受影響嘅國家，韓國啊、香港啊、中國啊，或者台灣啊，即係呢啲國家能夠有一啲嘅研究人員喺個當地咧，真係做一啲嘅實際嘅一啲嘅研究係緊要嘅嚇。 好好多謝你嚇，接住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及地球與環境科學課程副教授徐子淇教授。徐教授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你好，係。 實證科學啲講咧，核輻射嘅元素就圍繞住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嘅土壤啊、食水啊，其實都會揾到嘅，問題係程度多與少啫。政府就會每日公布日本進口食品輻射嘅檢驗結果，市民點樣衡量食用嘅份量喺安全嘅範圍裏面咧？長期食嘅話，核輻射元素又係咪會積累喺我哋身體呢？ 係呢、這個問呢、這個問題咧，就係、是、一個好嘅問題啦。咁就亦都唔容易去解答嘅，係啦。咁就首先就因為相關嘅研究，你話長期食用咧喺低水平嘅話咧，就係、是、相對嚟講比較缺乏嘅呢方面嘅研究。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政府嗰、那個研究嗰、那個基嗰、那個安全範圍裡面，所謂嘅安全範圍咧，都係基於一啲國際嘅標準啦。咁國際標準亦都基於一啲譬如一啲毒理測試啊等等啦。咁就我哋只可以根據呢啲咁嘅現有嘅資料係啦，就去進行去分析，咁就所以覺得如果喺安全範圍裏面咧，市民咧就係唔使擔心嘅。咁但係呢一個係咁講啫。咁另外就係因為呢啲元素入咗身體裏面咧，佢亦都釋放啲核輻射嘅。咁呢啲輻射咧都有機會咧令到一啲譬如 DNA 突變啊等等啦，會引起甚至引起癌症啊等等啦。咁呢啲亦都唔係話單靠話你積唔積聚喺身體裏面計算到嘅，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有可能會有個機率去變 化。教授，你上個月你都有參與聯署反對日本排放核廢水或者核污水啦嚇，你句係乜嘢嘢咧？你點睇日本個嘅檢驗嘅措施係咪值得大家質疑佢咧？ 係啦係啦，多謝你問題。咁就我都參與上一個月嘅聯署啦，咁就主要其實同剛剛嗰位嘉賓講嘅理據有啲接近嘅，都係。都係有擔心日方咧嗰個數據嘅公佈啦，係啦，究竟會唔會有一個主觀性啦，係啦，即係佢究竟個公佈有幾全面啦？咁就因為數據就喺佢手上面，咁究竟有幾準確啊？佢有幾多數據？總共有幾多數據？佢公佈咗啲某啲嘅數據，定係一啲最好嘅數據？咁呢個就係唔係太肯定，因為想如果係釋放嘅數據，暫時見到咧都係一啲好低水平嘅數據，係啦，咁所以就呢、這個就唔係好肯定。咁我個人覺得唔係太科學，咁所以自己都有參與聯署咁咯。 咩叫做低水平嘅數據啊？ 如果基於佢喺日方嘅一啲公佈啦，咁就根據佢嘅處理之後咧，就佢個特別嘅污水處理嘅 ALPS 處理之後咧，咁佢嗰個村而家最擔心就係村啦，村就係無法可以被處理到嘅。咁佢有64種核嘅廢料、核嘅元素啦，咁就62種咧就處理咗啦。咁處理唔到嘅包括氚同埋一個碳14啦。咁氚係唯一處理唔到嘅。咁佢就經過喺佢個網站嗰度就話，經過稀釋100倍之後咧，佢嘅濃度咧就低於呢個世衛飲水標準咧大概七分一嘅啫。咁就算佢即係就算即係有人去直接飲呢個水，稀釋咗嘅水都冇問題嘅，係啦。咁就呢個我覺得就係一個唔係咁全面咯。佢只係用一個數字去代表所有嘅儲存嘅污水、核廢水。咁我覺得其實就唔肯定佢全部核廢水總量係幾多，呢啲就冇乜公布啦。 七點鐘新聞報告之後，我哋再揾你方唔方便啊？ 好啊，好啊， 好啊！我哋吓一阵七点新闻报告之后，大概七点零七八分到啦，我再请阿徐教授咧同我哋倾倾呢个科学嘅问题吓。或者又咁讲，对于呢啲核嘅污水吓或者废水啊，对于人类嗰个祸害会系点样样咧？老实讲一句，而家冇人可以讲得准嘅，其实吓几十年后嘅事，边会知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剛才我哋新聞報告之前呢，同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及地球與環境科學課程副教授徐子琪教授傾緊㗎。徐教授，我哋繼續傾。徐教授， 你好， 咁头先你又提及过咧，就话日本宣称咧，就话已经将辐射废水咧经过稀释净化处理噶啦，咁但系咧就仍然系含有放射性同位素氚咁，氚咧即系超重氢啦。放射性嘅物質就有個所謂叫半衰期嘅，即係話佢個濃度經過某種反應之後咧，降低到剩下嘅初始時候一半所消耗嘅時間咁。呢個氚咧嗰個半衰期就12.43年嘅。喺呢點上，我哋有啲乜嘢可以説明到嗰個問題呢？ 係咁，就首先就係氚如果係12.43年左右咧，咁其實佢就其實你諗翻，如果福島由第一次核事故到而家咧，大概都係12年左右嘅，係咯，咁就剛剛應該大概就 当初嘅村咧就一半啦，已经一半已经系衰退咗噶啦。 如果 再、 如果就再冇一半，就即系都仲要 就 系、 是、另外嘅十二年啦，咁就去到2035年左右啦，咁就变咗原本嘅四分一啦。 系，咁喺呢个角度讲，佢话沙连岛就 O K 啊，咁有冇根据咧呢、這个讲法？ 咁就咁但系呢30年咧就系、是、会就可能由后日啦，星期四开始咧就开始排放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都唔會話跌到去好低，佢先就已經係排咗出去噶啦，已經。 阿徐教授，我咧就有兩個問題問你嗱，我先總結一下你同阿陸先生有一個相同嘅睇法咧，就係、是、話日本處理呢啲核污水同嘅指標同埋佢嘅數字咧，其實咧你哋都有少少疑問嘅，呢個就係你哋共同嘅地方。咁跟住咧，你就覺得你從生物科技嘅角度咧，就覺得呢啲污水咧。入咗身體裏面咧，就同日方解釋話佢係安全咧，其實就你又覺得有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呢個第一點啦。咁啊，陸生亦都提出咗咧，佢就覺得依家日本同埋香港所採取嘅一啲檢測嘅措施咧，基本上係 OK 嘅，佢覺得咁。咁我跟住個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就是你同唔同意啊陸生嘅講法，就係現時香港。日本我哋控制唔到啦，香港一再有自己一啲措施，今次宣布嘅措施 O 唔 OK？ 依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想问翻一个更加科学啲嘅问题咧，即系如果我哋采取核电，自不然亦都有时会出现意外啊，咁要处理一啲可能我哋预测唔到要处理一啲核污水嘅问题。现时日本嘅处理方法或者其他各个处理方法，有冇一啲更加安全嘅处理方法咧？ 系咁啊，咁首先答咗你第一个问题先啦。咁关于而家暂时港府系禁止日本10个都县嘅水产入口啦，我相信系呢个措施啦。咁就呢个措施其实我觉得系必须嘅，系啦，亦都系嚟得应该系及时嘅，系啦。咁就咁但系就需要就系去全面做检测啦，即系禁止入口呢啲水产都需要去。有機會係去攞到樣本啦，去做檢測啦，港府。咁另外就係、是、附近鄰近日本嘅地區，譬如喺南韓啊、台灣啊等等咧，如果有水產入口嘅地方咧，都需要係進行嘅呢啲咁嘅檢測嘅，係啦。咁就因為市民都會有機會接觸到嘅，係啦。 係，咁呢個第一個就是、你覺得就即係嗰個數據嘅收集啊，各方面仲可以做得完善啲，係啦。呢、這個第一個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系核污水嘅处理，依家日本嘅处理系咪一个最好嘅方法？有冇啲方法系唔系咁处理而更加你觉得系会好啲咧？ 系，其实日本今次嘅处理方法啦，都系一个危急处理啦。其实系即系用大量嘅水去冷却个核反应堆系啦。咁就系当初都系冇估计到系做到咁啦，系啦。咁就当然唔系一个，亦都唔系一个正常。咁正常嚟讲就系、是、核电厂或者核发电厂啦，需要冷却啦，嗰啲水啦，都会有穿嘅，都会有一啲嘅放射性嘅同位素被污染嘅，系啦。咁就最近中国同俄罗斯咧有提出过啦，就利用水即系蒸汽啦，系啦，即系变咗一个蒸汽嘅方法啦，系去排出啦。咁呢个有机会减少海洋里面嘅污染嘅，因为本身大气里面嘅稀释啦，咁大气里面本身都有穿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可能系另一个，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系呢方面嘅专长啦，咁但系呢个系另一个方面系可以处理到恒常嘅呢、這个恒常嘅核污水嘅排放嘅。咁但係因为呢个唔係一个恒常嘅核污水嘅排放啦，喺福島核事故呢、這个係一个严重嘅核事故啦。咁所以我相信唔係一个正常嘅程序囉，係咪？ 作为个评论者，你觉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嘢，做得好啲添呢？你觉得 係。咁我有啲多謝問題啦，咁就有啲似剛才嗰位嘉賓啦，陸生啦，咁就係、是、相信係好難用一個機構去進行能夠令到多方都能夠安心啦，係啦，咁我覺得係唔同嘅國家啦，係啦，即係都有參與，即、就、係、是、有份影有被影響嘅國家啦，都應該係派團隊去能夠去做，咁去做唔係淨係話睇個數據咯，因為個數據如果都係日方提供嘅，咁就冇意思啦，我覺得最好就係、是。大家都能夠有一個獨立嘅採版、獨立嘅分析，係啦，咁獨立一齊共同公佈數據，係啦，獨立公佈數據咁樣就會係最理想，我自己覺得。 好啊，多謝你徐教授。 好，多謝。 對於一般市民嚟講，關心嘅最重要都當然係食物嘅安全。 咁食物安全当中就最中意食日本嘢嘅市民更加担，即系关心就系日本嚟嗰啲食物嘅安全啦。咁做日本餐厅生意嘅人就担心，死啦，会唔会啲市民即系惊咗唔敢？ 局长话唔系，佢今日嘅宣布大家会更加安心，因为佢话俾你听安全，你而家可以继续食， 系 有助营餐厅嘅营业。 即系帮餐厅嘅最根本嘅做法就系话黑心口。OK 嘅， 我局方话 check 我都话 OK 喎，啫咁样啊。 啊，依家我哋请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嘅，黄家和啊，你好， 你好大家。 咁而家郑展环拍心口话佢话 OK 就 OK， 咁咪帮你哋唔帮你哋咧？你觉得系帮咗定冇帮到你哋咧？ 嗱，咁样讲法啦，咁其实都系帮紧嘅，因为所有嘅水产咧，即系从日本嚟嘅，咁都会通过。一啲核嘅复检咁样，咁喺呢方面，自不然，如果系冇超标嘅，系符合即系食安中心嘅嗰、那个标准嘅话咧，咁呢、這个当然我哋会认为系食用安全啦。咁、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市民嘅心理关口啊。咁呢一个咧，就反而系可能需要一啲时间咧。要令到市民覺得日本嚟嘅食材呢係食用安全嘅。咁、當然我哋而家睇返即係過往呢幾個月嚟，其實我日式食肆嘅生意呢其實已經有即係整體嚟講下跌咗嘅。咁、那個幅度呢整體大概係跌咗25%-30%啦。咁、但係有個別嘅日式食肆咧，佢嘅跌幅就比較大嘅，特別一啲高端嘅日式食肆咧，因為始終咧佢哋好多一啲食材咧係當日從日本直送過嚟嘅，咁即係朝頭早即係搭飛機嚟到香港，然後下晝就提貨清關，咁然後跟住就派送去俾啲食肆，咁但係喺呢個程序上咧，局長都有提及到咧，喺個時間性而家就應該唔會話會延誤咗，咁而令到啲食肆咧喺做生意嗰度會受影響。但係嗰個問題咧就係我覺得而家因為嗰、那個嗰啲食材咧基本上如果出口嘅時候咧喺日本嗰邊應該就已經係做咗一啲嚴密嘅測檢。咁、當然咧，而家我哋所關心嘅就係喺個測檢嗰度咧，日本即係、就是、日方嘅公布嘅一啲數據咧，究竟對一般市民嚟講係咪作為一個參考性咧，抑或係一個權威性係已經係代表佢安全咧？因为头先之前嗰位嘉宾亦都有提及到咧，如果系喺个测检嗰度系有一啲其他嘅独立嘅组织嚟到去做监察嘅话咧，咁呢个就会比较理想嘅。 系， 咁当然我哋咧亦都相信咧，香港嘅食安中心同埋食环署咧系作一啲紧密嘅监察嘅。咁我哋系相信政府嘅做法咯。 系，嗱，嗰、那个我都有兴趣嗰个食材啊，而家就禁十个都源啦，咁样喺除咗呢十个都源之外，其他嘅食材嘅来源地容唔容易揾到替代地咧？ 嗱，从嗰十个都源嘅食材嚟香港嘅话咧，其实如果以嗰十个区嘅一啲食材咧。咁如果比起整個日本，譬如話從九州啊、鹿儿岛啊、北海道啊等等其他嘅地區嚟嘅話咧，相對嚟講佢又唔係話即係最大量嘅地方。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係要揾替代品咧，其實早幾個月前，大家知道呢個信息嘅時候，已經係着手揾一啲替代嘅食物啦。咁喺其他都縣咧，其他嘅縣咧，縣份咧，其實都大部分都揾到類同嘅、或者即係就算唔係100%嘅相同嘅食材都好啦，類似嘅都係揾到嘅。 好， 咁當然咧喺個質量同埋喺嗰個數量嗰度咧，可能係有少少差別。咁而家食 而家個其實我哋最擔心就係啲食客咧， 係 個心理嗰方面係影響係大過真正嗰個食物安全嘅問題咯。 哦，咁問呢、這個嗱，你嘅心理問題係要解決嘅。咁心理冇講嘅，佢係擔心就擔心㗎啦嚇。咁啊，而家就擔心日本啊嘛。如果唔由日本嚟貨，又做唔做到一點咧？老實。 如果唔從日本嚟貨，其實早於311事件，即係2011年嘅時候，我哋已經係着手從其他嘅國家去揾唔同嘅貨源啦，譬如話從北歐揾三文魚啦，即係挪威啊咁樣，甚至去到加拿大揾三文魚都有㗎。咁內地咧，其實都已經呢段期間咧，由2011年開始咧，其實喺內地都有養殖唔同嘅一啲水產嘅，譬如甚至係啲鰻魚啊、三文魚啊咁樣，咁呢啲都有養殖嘅啊。咁同埋鮑魚啦，呢、這個當然有啦啊。咁所以如果你話揾代替品嘅話，喺其他嘅地方咧都可以揾到。 係、好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整個標貼啊、標誌啊喺個食肆門口，嗱、這個呢個就經過食安中心話 OK 噶，大家放心啊咁樣，你覺得有冇幫助？ 某程度上係有幫助嘅，因為始終咧有即係啲市民咧都相信香港政府嘅喺食物安全個監管嗰度啦。咁如果係經過食安中心嘅嚴密嘅做測檢，而通過咗嗰、那個標準嘅話咧，咁其實就我相信市民咧就唔使太擔心嘅。咁當然咧，我哋會察覺到咧有可能啊前期譬如話禮拜四就排放啲水啦。咁喺一方面咧，就可能短期內咧，是对市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算通过食安中心的一些测检认证之外呢，咁其实我们都可能需要做多一些宣传的工作来到去令到市民放心咯。 在食肆那里整个谢子环的麦头出来，环叔话你知大可放心的嘛。 喂，不是我返回就想问一个问题呢，就 是 我想不是只是香港人担心啦，我相信日本人自己都担心的，是不 是？没错。 咁你哋见到日本政府用咩方法去安日本人嘅心呢？即係喺呢啲食物安全上面。 如果喺食物安全嗰方面呢，其实上个星期我哋都有会见咗日本嘅农林水产省嘅一啲高级官员啦。 係有咩讲佢哋？ 佢哋亦都咁樣講法，口頭上咧就保證嗰啲食物出口嘅話咧係符合嗰個國際嘅標準，係食用安全嘅。咁而喺國內嘅話咧，佢覺得咧就係、是、如果喺日本食用當即係譬如話就算香港人旅行去到日本，去到東京。食魚生都好啦，大家都會放心嘅咁樣。咁即係佢哋就覺得係喺日本食魚生咧都冇問題嘅。咁當然而家咧係有一啲日本自己本身嘅一啲漁業嘅組織啊，一啲人士咧係反對日本政府嘅做法。咁呢個就係留翻日本政府自己去解決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如果話會唔會令到香港人去日本旅游都有戒心呢，这个反而是我们下一个问题的焦点添。 好啊，大家对于食物安全啊，日本的来的食物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 ,1872311,1872311 的。200年前一个穷家小子摇身一变成为清代首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全乎一心，晚清商人胡雪岩的商道与人道， 主持冯杰、轩俊远， 运用之妙，全乎一心。岳飞以此为兵法，胡雪岩以此营商，巧妙运用资金同策略，先至能够在商界脱颖而出。 全乎一心， 星期六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剛才你講到呢個食物安全嘅問題啊，戴希立啊，要滿足一個人咧，除咗食物呢個最基本嘅要素之外咧，精神上嘅滿足亦都係重要嚇。社區組織協會咧就調查發現咧，受訪嘅長者嘅孤獨感好嚴重。 咁啊，長者一般都會有孤獨感嘅，特別啲親人好多有移民啊，或者可能朋友啊少咗啊咁樣。咁但系呢个组织协会调查呢个问题就唔系讲紧一个简单嘅孤独感，仲系点样帮助佢减低个孤独感嘅问题。 系其中一个具体嘅嘢嘅要素咧，就话咧，好多长者觉得孤独咧，就话因为都少同子女接触啦。咁另外咧，因为又唔识用呢个手机呢啲所谓叫现代科技咧，就影响咗社交同埋资讯嘅接收咁样，所以就建议当局咧设立社区保姆支援呢啲女长者咁讲。 咁啊，大陆啲长者系点咧？ 大陆长者同香港长者在 唔系好？我觉得大陆长者可能掌握点样用啲手机，可能平均就比香港好啲，会唔会？ 我同你都算长者 嘅，系啊，我但老老实实啊，喺香港咧，我都惊惊地噶，一成日转款式，成日转晒嗰啲嘢咁啊，都跟唔到噶喎，有时。 在我认为咧吓，我个人认为啫，实在而家嗰啲手机又好，或者叫做即系资讯科技嘅产品又好咧，系非常之用者友善噶。 系 咁问题，好多人都话用唔到，唔系佢唔识用，真正唔识用，系佢冇试图走去用。真系老实咁讲，我觉得系非常之有用者友善嘅，实在识几个中文字或者识几个英文字母就已经 OK 嘅。 咁依家咁社区组织协会呢个调查，咁咪变咗系咪即系都唔系好符合事实？ 咁又唔系咁讲，咁要揽过一个门槛啊嘛。若果一个人佢对于呢啲所谓叫做 IT 科技系有顾虑嘅话，唔肯踏出第一步咧，要揾人帮佢嘅， 系 有人同佢倾。啊、有啲叫做即系IT 大事又好咩都好啦，教佢点样用啊，系手把手咁样教嘅，用一次佢咪识咯，咪知点用咯。而家惨就惨就冇人同佢接触啊，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嘅问题，我觉得都唔系咩科，唔系咩咩隔阂咯，佢叫做 IT 隔阂、数码隔阂，可能系人嘅关系重大啲。啊，咁就住呢个议题咧，啱我哋会请嚟社区组织协会方面咧，就系倾倾嘅吓。咁啊，大家对于而家有个潮流嘅术语就叫做数码隔阂，有啲乜嘢睇法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当然你咧产品日新月异，你如果追求唔同嘅型号嘅话咧，追求不了嘅。但系你话点样起码咁使用呢个手机咧？本人认为。一啲困难都冇，十分钟啦，教识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星期四起禁止源自东京和福岛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本港，有关禁令听日刊宪。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向大海排放核废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局方亦都会在每个工作天公布日本进口食品样本的辐射检测结果，以及本港水域和环境辐射水平、本地渔获的辐射水平。他说政府是采取较保守方法，相信足够保障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至于进口禁令维持几耐，要看实际情况，暂时没有时间表。有饮食业人士说，禁令对业界的入货流程影响不大，但希望香港和日本政府提供多些食物安全资讯。有连锁日式餐厅负责人说，会转向九州等进口水产，但预计生意仍然会减少2-3成。 涉及十二港人案，在内地被判监三年的邓启贤刑满，早上移交本港警方，随即被押往天水围警署。警方表示，今日在深圳湾口岸接收由内地执法机关送返的一名34岁男疑犯，他涉嫌和2019年9月30日于湾仔发生的一宗串谋纵火案有关。男子被控一项串谋有意图而纵火罪，以及属交替控罪的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他涉嫌2020年8月潜逃离开香港期间，在内地水域被内地执法机关拘捕。内地执法机关完成相关司法程序之后，将该名男子送交本港警方。案件现由商业罪案调查科和国家安全处跟进，他将于明日到区域法院应讯。深圳海关表示，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查获旅客在电动轮椅、夹床、手机走私案件，涉及166部旧手机，目前已移交海关处置部门进一步处理。深圳海关表示，西九龙站关员在口岸旅检大厅发现一名乘坐电动轮椅入境的旅客神情异常，随即检查轮椅，发现有改装痕迹，座垫下方设有暗格，并且装满手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听日率领业界代表团访问成都和北京，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合作，鼓励内地企业善用香港的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服务。代表团有超过100人，成员包括大律师工会、律师会、企业和其他代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指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啦，交通系回复正常噶。咁而家主要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有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对出有意外，快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西行的交通呢仍然是比较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浙江街。不过启德隧道较早时去尖沙咀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取消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去到蒲岗村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系比较多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有啲车龙噶，分别排到去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海旋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永安广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啦，排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安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喺意外之中受伤，咁所以揸车嘅朋友啦，要留心，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喺马路上行驶紧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一九三保期 ，Ella 又有新任务啊，即刻出动。 喂，肥仔，去边度啊？ 广播道啊。 咩事情啊？ 手下留情啊 ！Go go go go go go go！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 梁礼勤、 阿一、德国人， 仲有我哋 Ella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头先我哋讲到长者系抑郁或者感到孤独嘅问题，好似好严重。除咗话少同子女接触咧，咁另一个样嘢就觉得自己唔识用手机，咁呢啲科技，咁而家乜嘢都话要用社交媒体，乜嘢都会透过手机去同人联络，自己又掌握唔到呢方面嘅技术，觉得好孤单。 咁我谂唔系净系接触啊，或者用钱啊咁，仲有娱乐啊，好多方面依家都用手机噶啦，或者用平板电脑。咁如果佢哋覺得究竟一我哋個即係我哋依家嗰個調查睇到係硬件嘅問題啊，一話佢哋係軟件嘅問題啊，一話佢哋係唔識用啊，一話正如喺屋其實個門檻好低嘅啫，冇人教，咁係咩問題咧？ 或者自己嘅心理上未適應咁？ 係啦係啦， 實在而家對長者嚟講睇醫生亦都係最好重要一環啦、啊。 係 咁，要 HJ 高啊，或者醫健通啊，都係手機，亦都好方便、啊。而家你去睇公立部門去醫管局嗰啲或者健康院嗰啲診所咧，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樣打電話預約噶，係好多嘢做噶嚇。喺佢嗰度現場有啲機。俾你嘟嚇，喺屋企用手機去做嗰啲登記又得，好方便。咁所以而家我都見到越嚟越多人係用手機，包括長者又好，唔係長者好咧。 喂，我最近睇 用呢啲方法嘅、嗯。 我最近睇兩個新聞都同手機有關喎。一個咧就係啲長唔係長者啦，即係總之人過關咧，就話個黑馬咁，其實就要喺個網上嗰度做登記㗎嘛。咁好多人咧就發覺唔識填啊，塞曬喺個關口咁又係出現呢個問題。但呢個問題都仲唔係咁嚴重，最嚴重就係另一個新聞咧，我覺得好有趣咧，就有一個組織咧，就是、因為好多長者得到期咧，都唔去更換個回鄉證， 哦、 就係因為佢唔識網上登記。咁啊，結果咧就要幫佢登記，又要帶佢去換呢個回鄉證，咁佢先至會有機會翻大陸。 嗯， 咁全部都係棘喺呢個問題度。 係呢、這個要諗計啊，成個社會要努力啦嚇。現在我哋請嚟咧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阮淑欣小姐，阮小姐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你哋做咗个调查啦，就发现咧，长者有个孤独感啊，因为又冇乜点同啲子女接触啊，又唔识用手机啊，咁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嗰个调查啲做咗咩结果先？ 我哋其实就睇翻咧，即系我哋主要就系集中研究嗰个访问嘅对象系基层嘅长者户嚟嘅，咁、主要都系一啲独居同双老嘅长者啦，咁大部分都系喺深水埗区居住嘅，咁佢哋个即系文化背景咧就系即系 65% 系即系小学以下嘅教育程度啦，咁 30% 系中学，咁可能都即系因为呢样嘢都有啲影响佢哋，即系学手机嗰样嘢系会有一啲困难，咁我哋见。 見到咧，佢哋特別喺疫情期間咧，佢嗰、那個孤獨感咧，同埋嗰個情緒嘅狀況咧，都比較即係差一啲。講緊點樣差法咧？成個孤獨感咧，佢有都平均講緊係即係九點幾分嗰、那個、孤獨感，而即係個分數講緊其實八分以上已經係嚴重程度。咁、那個情緒講緊就一個即係都好普遍嘅量表啦。就係講緊嗰個睇佢個 DAS 啦，睇佢嗰個抑鬱啦、焦慮同嗰個壓力嘅情況啦，咁就三方面我哋睇到都個整體個狀況比起即係平均香港普遍嘅長者咧，都係即係中至嚴重程度個百分比都係比較高，高出都差唔多有20%咯。咁我哋睇到咧，咁就即係第一咧就係、其實。即係我哋認識呢一班即係基層嘅即係獨居兩老嘅長者啦，特別疫情嗰陣時候，其實咧都有好多服務拎唔到啊。咁即係最慘係咧，去到後期我哋而家接觸咧，都仲有一小部分啦。咁佢係已經習慣咗嗰種即係模式，好隱蔽，都幾唔容易即係帶翻佢出嚟。咁我哋就有啲計劃，其實都做緊嘅。咁覺得都有啲成效咧，就要花多少少時間，即係唔係就咁話嗌佢出去啊？以前佢有翻開老人中心，你嗌佢出去，佢就出翻去。其實係唔係咁樣樣？我哋要有人上去探佢啦，同佢傾偈啦，即係慢慢帶佢陪佢一齊過去啦，參加翻啲活動，咁先可以聯繫翻個社區咯。咁、就睇到即係個鄰里個支援，其實係即係。唔足夠啦，需要做多啲啦。咁、第二方面就係即係講緊嗰個手機個使用，咁即係疫情期間其實就突顯多咗呢個問題嘅，因為當時就即係少咗一啲即係實體接觸嘅活動啦，有好多就要去到網上啊，或者即係用電話溝通啦。咁老人家即係我哋認識嗰啲老人家，佢哋就真係比較唔識用嘅。嗰段時間其實睇到咧，即係都逼到有啲。多咗要學嘅，特別係要將安心出行嗰陣時， 係 咁就多咗好多會要會有個智能手機啦，可能有啲人捐俾佢二手嘅，咁或者有啲即係基金，即係有啲基金會好有心，有啲人就即係都捐，咁都有透過我哋其中一個機構有做啲類似咁樣嘅即係活動咯。咁、就但係咧，即係都困難嘅。咁如果你話裝軟件容易啲，一次性咁去即係揾到親戚朋友啊，揾到我哋啲社福機構嘅人幫佢裝咗就 OK 啦。咁、但係學用咧係即係都幾花時間。即係佢哋都需要即係幾長同埋幾重複咁樣去學習咯。咁、但係學咗之後，其實睇到對佢係即係整體嗰、那個即係生活質素同埋即係點樣連接翻啲服務係有幫助。咁我諗我哋即係認識嗰啲老人家，佢同即係一般個情況可能有啲唔同啦。就即係佢學都有啲可能係未必學到曬嘅。即係譬如我琴日仲收到一個90幾歲嘅婆婆，佢即係學識。影相咁样影屋企有两朵花，咁佢就发张相俾我，其实佢好开心 嘅。系啊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同人沟通嘅嘢，佢即系 connect 咗个即系社区里边嘅人咯。咁但系佢就唔识做其他嘢嘅，即系跟住有啲咧就老人家其实好兴咧，就系会学录音咯。佢唔识打字，佢就学录音咯。但系都要啲时间嘅，因为揿嗰个掣佢成日甩啊，揿错啊，咁即系又会令到如果冇人喺侧边傍住佢再教佢，佢又会好快冇信。心覺得自己唔適用，咁就即係所以就其實要好多協助咯。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如果越覺得用智能手機困難，同埋咧佢越覺得難揾到人去即係教佢支援佢嘅老人家咧，佢嗰個孤獨感同埋佢嗰個情緒咧係有個即係正相關嘅影響，即係佢越。即系越冇人帮手，越觉得难咧，佢个孤独感就越强嘅。 系， 佢嗰个情绪状况就越差嘅。 系，咁使用手机除咗系个文化水平冇否认，一定有影响啦，系咪？呢个系肯定嘅。另外咧，个手指嘅协调咧，讲真咧，亦都系重要嘅。如果个健康唔好嘅话咧，手指协调唔得，你用手写输入法都搞唔掂嘅，写冇办法写到只字嘅，有时会咁嘅情景嘅。 系啊，有啲真系冇办法，或者佢眼真系好蒙。 系，冇错冇错，系你哋话建议设立一个社区保护社区保姆啊，去支援长者，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具体建议点啊？ 我哋其实建议即系两方面咧，一个就即系而家现有一啲长者地区中心，即系坐落喺其实每一个屋邨都会有嘅。咁佢哋如果有多一个，即系可能一个一至两个职员加训练一啲义工帮手咧，咁都帮到部分即系喺屋邨嘅老人家嘅，咁都好即系好便利嘅，因为嗰啲地方。咁另外我哋建议一个就长者社区保姆就系、是我哋会依家试行紧嘅，就系、是、请翻一啲即系同区嘅低收入家庭嘅妇女咧，佢唔使凑小朋友嗰阵时候，我哋就系、是聘用嘅形式，咁佢又即系个妇女有啲人工咁样啦，咁跟住就去支援翻同区嘅长者。咁、佢个好处咧就系、是、其实都对双方都弹性啊。其实讲精准扶贫，而家两个即系 target 咗嘅类别，一个就讲紧单亲嘅即系家庭，其实好多单亲妇女咧，我哋都认识，加上就是一啲即系长者户，咁其实即系呢一个计划，我哋睇到都对应到呢两个即系群组啦。咁、然后咧就可以有啲弹性啲嘅服务，其实就唔系就系帮佢话教佢手机添啊。我哋个计划咧就系帮佢可以提供一啲即系浅层嘅社区照顾服务，就比较人性化啲去睇佢个整体个需要，去即系好快捷咁样就俾到一啲即系对应嘅服务佢哋咯。咁我哋都睇翻嗰个。即系计划里边有参加呢个计划嘅人咧，同冇参加呢个计划嘅人咧，都有个孤独感嘅比较。咁、有参加嘅人讲紧咧，嗰、那个孤独感系即系平均系8.2分，咁、就冇参加嗰啲就9.5，都系有一个即系显著喺个统计学上一个显著嘅差别咁样咯。 好啊，多谢你吓，阮淑欣小姐吓，社区组织协会嘅社区组织干事，对于长者孤独同埋长者用手机，大家有咩观察，有咩睇法，有咩感受，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而家我哋有听众何女士嘅电话，何女士你好。 系你好，阿主持，头先咧讲得好清楚，你哋都有啲其他嘅自己手机嘅问题啦。咁我唯一即系我其实都WhatsApp 我唔系好识用，但系我都 OK 啦。但系咧我就平时咧我就通常去完运动做啲少少晨运咧，我86岁噶啦，咁咧就去做晨运之后，跟住饮茶。咁飲茶呢，咁你茶樓呢以前咪有張紙話早茶，咁我哋又差唔多啲啦，係咪 要掃描嚟點嘢食， 我好困難，淨係擺我自己嚟講呢，我都好多家我都唔去啦，因為佢初初嗰啲伙計都同我整下，但唔好意思啦，次次都同你整，咁不如唔去啦。咁我哋啲長者嘅連呢個基本嘅消費係低嘅，同埋飲下茶嘆下睇報紙啦，咁連呢一個我都唔敢出去，咁就更加造成孤獨感啦。咁其他啲你哋都講咗好多啦，咁我都唔重複啦。我就想表達下話嗰個茶樓，咁其實好簡單啫，印張紙，平時咁俾只早晨優惠點， 俾到佢選擇俾人哋啊嘛。 我選擇係梗係有紙好啦。 係啦，我就話點，我話食肆可以俾多個選擇俾人哋。 係咯係咯，咁有一啲咧都係間中一間兩間咧，咁佢就唔俾你嘅，都係俾個掃描嗰張紙你嘅啫。咁但係佢咧就，如果你問佢咧。佢就會俾張你嘅，有幾間係咁樣。但係絕大部分都話：我教你啦。咁你知啦，成日問都唔好意思啦，不如去咯。 咁我又見好多食肆咧，雖然佢係都鼓勵啲客人咧自己掃描咧落單啦，但係你叫到你請佢請嗰啲服務員埋嚟咧，我唔費事搞咁多嘢，揾把口講啊，佢都幫你嘅，都多數幫 嘅。但係佢有陣時啲口即係口頭就唔好啦，口頭就話我咪教過你咯，我唔記得啊嘛，姐或者哥哥咁樣。 明啊明。 我覺得啲酒樓即係唔使話，即係你唔使個個俾嘅。 係。 譬如有啲婆婆你見佢亂亂盡盡啦，咪俾張佢咯， 係 咪啊？咁亦都消費即係個。个酒楼嗰个费用都唔系好多啫，咁我睇张纸我就点啦嘛，边一黑狗一栋，咁我就点个一字，咁呢个简单啊嘛。 咁你试过自己成功点过一次嘢食未？ 我试过唔得， 试未成嗰个。 我唔得。 诶，尹志约你饮茶，一齐点，试一次你就 OK 噶啦。 好，好啦， 唔该。嘉宾可以埋单添，可以。 冇冇问题，小事小事。我都试过都搞唔掂啊，老实。去掃描點菜啊，唔記得搞完一輪之後唔記得正即係話購物籃啊，結果等於冇點過樣 啊，咁我都冇得食嘅嘛， 咁啊試過一兩次就 OK 嘅啦唔係咁難嘅，老實講，唔係咁難嘅。不過我又同意啲食肆，你除咗叫啲冇錯啊慳人手啦，而家請人難啊嘛，你話除咗叫客人用掃描嘅方法落單之外，你咪俾啲指引嚟寫咯，係嘛？ 唔係即係以前講啦，即係。即唔好，即唔系净 捉埋条鱼俾佢食，亦教佢点去捉鱼咁先得噶嘛。 系啊，好易捉佢只嗰条鱼，试一次就得噶啦。 系 啊，好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观察，可以打电话嚟继续倾啊！你电话号码系1872311。 骆小姐，我哋 静啲。 骆小姐。喂，你一粒声都唔出，咁咪做唔到节目噶、哦？ 我就系配合今集嘅节目，营造一个宁静冥想嘅空间，啱啱俾你破坏晒啦，世杰。 今个星期我就系请嚟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嘅代表，带你步入森林冥想之旅。 而瑞文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热带气旋信号系统嘅演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由一带一路办公室、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细说一带一路。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 倡议不单止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同时也都带动各地在不同领域的合作。 细说一带一路一年20集以声音演绎，通过小人物大意义的方式呈现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的真实故事。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新闻后， 晚上10:35晚间新闻天地之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你话去到一带一路嘅重点国家之一中国啊，哇！你唔用手机，你都唔使行咁滞啊！所有嘢都系用咩啊？手机嚟支付嘅，搭车又系用手机，乜都用手机吓，甚至乎话街边嗰啲乞丐都用手机嘅。 咁啊，买咁个喺大陆用手机，仲有一个问题，你有冇户口先得？你咪净系用手机，你有户口罩数先得噶嘛？ 有啊，有咁梗系有啦。咁你要绑定嗰个银行户口啊嘛？ 系 内地嘅术语叫做啊。你话教啲长者用手机咧，系冇人嘅即系经验啊，好得过呢个期康会啦。我睇期康会就教长者用手机咧，搞啲科技班咧，就搞咗成10年嘅。而家我哋请嚟香港期康老人福利会嘅服务总监啊，李家辉先生，李家辉你好。 系你好啊，梁生。 你哋期康会教长者嗰啲用手机啲科技班咧，搞10年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哋嘅经验啊？ 哦，系啊，我谂咧，我哋期康会咧都自己即系用一啲手机咧，就教啲老人家去学一啲资讯科，都搞咗好多年啦。 嗯，由系几边个年代开始咧？都系10年到啦，系咪大概啊？嗰阵时啲手机都开始普及啦，系咪啊？ 10年前咧，都開始普及噶啦。其實老人家咧、就用手機嘅情況咧，我哋見咧嗰、那個趨勢咧都係一路上升緊嘅。 對於長者學習用手機咧，照你哋嘅經驗嚟睇咧，最艱難係點樣樣咧？按部就班，一步步做，應該點樣樣教佢哋會比較好啲啊？ 我哋個經驗咧就全部都要第一次要實用啦，啲手機班。咁如果同佢嘅日常生活咧係有啲關係嘅咧，咁佢學起上嚟咧就比較容易啲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要循序漸進啦，啲課程要 係， 即係你要將啲課程咧即係分得細緻咯。就唔可以好似即係一啲年青人嗰啲電腦班嗰啲咁咁複雜，即係太過多一啲文字啊。咁我哋應該要有啲圖啦。就有一啲簡易嘅一啲notes啦。咁就去設計咗去俾嗰啲老人家去睇。同埋去跟住嗰啲程序去用，長者學手即係手機或者學啲電腦課程咧，咁佢哋其實個記憶可能會比較差啲嘅，真係有陣時，咁佢要反覆咧去學習，咁所以咧你要俾一啲notes同埋簡易一啲程序一啲資料佢睇咧，咁佢自己都可以攞住嚟學習啊，唔使次次都要去問人哋，即係嗰樣嘢唔記得咗又點樣做啊等等嘅嘢。 在疫情期间咧，社交嘅限制就好严啦，咁啲人与人之间嘅接触都困难咗，好多人都用 Zoom 嚟同人嚟沟通。教长者用 Zoom 呢方面，你哋有咩体会啊？ 最初头教老人家用 Zoom 咧，啲老人家就第一个反应就抗拒嘅，自己觉得自己做唔到嘅。咁但係呢真係要搵一啲義工呢我哋嗰啲叫做數碼師傅，數碼師傅其實都係一啲叫做即係60啱啱開始嘅，我哋叫做 young old 啦，真係比較年輕啲嘅，咁就帶住佢哋去學呢件事囉。 咁第二樣嘢咧，就真係又係要實踐啦。咁就真係要個 Zoom 應該係話屋企或者係一個有個距離見唔到嗰個人先用 Zoom 嘅啫。咁、但係我哋可能真係喺個班房裏面用住 Zoom 先。咁真係睇住佢用起上嚟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困難？咁、然後咧就先俾佢自己翻到屋企，又試下點樣去用 Zoom。嗱、講個笑話咧、 啊， 以前疫情咧就可能話。喂，用 Zoom 佢哋话好惊，又唔识用，用下用下，而家啦冇疫情啦、 啊， 我哋就话喂落嚟见下面啦，跟住佢话用 Zoom 啦，即系现在佢就即系我见啊咁都开心嘅真系， 系冇错冇错， 家我哋见到佢真系叻咗，学识咗啲嘢啊！ 要促使一个人咧学习一样嘢咧，一定要同佢切身嘅关系有关，系咪？你哋会搞嗰啲班嗰个主题用手机咁就算啦。是有什么的主题你觉得最容易令到他们行出第一步去接触这些科技呢、 例如教他怎么看一些新闻、老人家真的喜欢看新闻的平日、他起码不用去排队拿那份出名的电视报纸、 现在你排队就你都拿不到现在 有一间执不是执对不起不用资本都 是网上 教他用 Apps 去看、即是说呢、这件事要跟他贴身关系他又关注日常生活有关咁第二样嘢，我哋都会教下佢点样可以喺网上面去用一啲，例如买一啲超级市场嘅嘢去订货啦。咁、真系如果佢真系佢住嘅楼层又高，平日真系自己一个落街都唔方便。咁佢如果能够识到呢啲，又有埋送货。咁佢又會幫到佢啦，咁佢又會經常用呢啲啦。咁第三，老人家好關注就係健康啦。 係啊， 咁佢哋都會教佢哋點樣去，例如用 YouTube 去揾一啲關於健康嘅一啲資訊啦，去睇啦。咁就唔係純文字啦。咁就可以包括埋一啲影像。咁如果睇影像，佢亦都會即係有個樂趣咯。咁亦都可能有啲運動，佢跟住做，咁對嗰個在家嘅老人家嚟講都有幫助。咁呢啲係其實係興趣嚟㗎啦。 另外一個好重要啊，復診嘅時候即係點樣可以快捷啲，唔使做咁多手續啊？喺手機都搞掂咁，咪又係一個幫助咯。 呢、這個亦都係有健康同自己個人健康有關，即、就、係、是、以前打電話又要等接線咁樣樣，咁現在即係有啲 Apps HA Go 嗰啲都簡易嘅版面都幫到佢哋，咁我咁老人家喺呢啲即係情況底下同佢貼身關係，佢學習嗰個動機係提高好多嘅。 如果係有啲所謂叫做隱蔽長者，佢連人都唔想見，你點樣可以幫佢哋用手機呢？ 過去呢我哋祈康會呢都即係試過去接觸呢啲老人家嘅。咁我哋真係要提供一啲方便俾到佢嘅。乜嘢方便呢？例如我哋真係推動一個計劃呢，就係、是、買咗一啲平板、平板電腦呢，咁係借俾佢用。咁裏面有埋 data plan 嘅。因為老人家呢其實呢用一啲 data 上網要俾錢㗎嘛。 係有擔心啊。 即係買張卡，就算你話好平，即係三四十蚊一個月，咁佢都覺得且唔係一定有需要，我咪唔用囉咁樣。 咁呢個支援好緊要啊。首先係解決個上網嘅費用問題先，跟住就器材問題。 仲有數碼師傅問題。係啦，咁先做到智慧城市 啊。係啊，多方配合啊。多謝你李家輝啊，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再見。